为香港提供有力支持，减轻来自外围的压力。港人无疑亦都要懂得把握四个复字，是复工、复产、复常、复苏等带来的机遇。期望告别一地鸡毛的2022年之后，摆脱郁结，精精神神，开开心心。新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伟晴街较早前受到突发事故影响咧，曾经全线封闭嘅，咁已经处理好啦。现时伟晴街咧全线解封，伟晴街全线解封。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而家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有一单封路就在何文田街仍然都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就是何文田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六合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CIBS 节目，香港微博以锐学者展现他们的声音。 Nepali semas nirman kuadhar stambahru， 由不同领域学者分享经验，推动本地尼泊尔裔学生积极向上发展才能。 A community radio program, HK Nepalese scholars. Hamra pradarshak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哦。 喂，一年又到31号，12月31号，咁啊，即系哇，有 365日啊。 喂，又做咗一年节目咯，今年有咩感受咧？喺做节目嘅过程入边， 分享下。今年都多，我觉得，即系当然啦。我哋其实一路都讲紧成个疫情啦，咁成年都，但我觉得，咦，今年我自己觉得有啲希望， 系。 系啦， 即系对于下年有希望啦，2023年 冇错。咁同埋我觉得喺呢一年里面啦，同阿 O 一齐去拍住一齐做个节目嘅时候， 系 不断喺你身上学习咗好多嘢， 学习咗好多坏习惯啊、错误嘅技能啊，咁样系 唔系 成就解锁，包括自己一个人做节目啊，咁样啦，系咪啊？自己一录音啦，自己一个访问嘉宾啦，咁样。 我觉得系一个电台的工作其实不简单啦，即系点样去找话题啊，跟住点样去令到一些气氛出现啊。咁我自己觉得透过其实成个大气电波点样同观众又在见不到面的情况下沟通，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啱啊，特别你有时候会早咗翻嚟咧，咁我哋即系约咗嘉宾录音，咁可能晨光第一线的时段你已经出嚟咧，即系已经出现咗，咁你又入到直播室嗰度观摩下啊，你个四眼仔平时点样 on panel 啊，咁样哇好～ 忙啊，好多嘢出噶。 好玩啊，我覺得。因為以往我其實都有類似嘅工作啦。 係啊。 咁但我哋嗰啲其實基本上可能一早已經砌好曬成個 on program， 係啦，全部都已經。 不過咧，我記得你啱啱入行，譬如喺燈光或者音響做啲設計或者創作咧，我記得嗰陣時未必可以 set 落去 program 嘅，其實都要有十條飛打左推右推嘅。老實講，只不過依家科技便捷咗你，令到你可以叫做programming 曬所有嘅一啲設計或者輸出咯，係咪？ 我諗時代嘅轉變都令到大家有唔同嘅一啲習慣上嘅改變啦。我記得以前入行嘅時候係講緊兩部 MD 機啦，最少都 係啊 MD 喎，仲係用緊。而家就冇咗呢啲嘢，因為已經我哋基本上可能係電腦裡面嘅一啲 software program 已經取代曬 MD 機啊、CD 機啊。時代嘅轉變可能會令到一啲角色嘅轉變啦，可能有一啲工種上嘅改變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其實。虽然是时代转变， 是 但是安全都是最重要的。 是啊，咁继续迎难而上啦。咁啊，2023年希望开个好年啦。咁啊，请你嘅嘉宾咧都是关做 show 事嘅，因为讲下啲音乐教育咧点样接跌到去湾区啦。与此同时，佢都会举办一啲大型嘅音乐节嘅。咁啊，转个头请嘉宾多讲少少啦。 还记得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笑只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 陪着你， 记录我再奋斗。 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 时钟的灯。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巨世间一起合奏。 若有一天再回首， 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默碎。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长夜也如白昼，照亮我将自由，年月没分。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啊，阿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系、香港校际合唱节嘅艺术总监啦，刘浩显啊 ，Kelvin 同我哋分享嘅 ，Kelvin 早晨啊， 早晨。 喂，其实 Kelvin 咧细个同我识于微时咧，就系、拍呢个港台电视机啊，呢、這个潮潮 Y 世代其中一位指挥家啦，咁样系啊， 咁讲指挥得噶啦，唔好加个家字， 好似所有嘢都要加个 C 字，加个家字噶嘛，即系验楼就验。但是要驗樓師咁樣，但指揮絕對是一門專業的學問嚟嘅。咁請 Kelvin 上嚟啦，咁講下佢過往可能都喺內地嗰度有教書啦，特別喺灣區入邊啦。咁究竟音樂嘅維度點樣可以同灣區對接咧？就是今日嘅命題啦。咁Kelvin。交俾你去講一下呢一個方面先，好嘛？唔該。 好啊，嗱，我咧其實又唔算係教咗好耐嘅，喺2019年啦，咁啊嗰陣時咧就通過一個香港嘅佢啊真係指揮家梁建峰先生，咁佢就問我，佢問我有冇興趣咧去深圳嗰度去試下指一個兒童合唱團。咁我又覺得咦未試過喎，其實都可以試下，同埋呢成日都聽大家講，即係國內嗰個發展啊，藝術上佢哋有好多資源啊，或者都好想發展得好啲啊，喺國內呢去揾到相關嘅專業人士去開展一個兒童合唱團呢係有困難嘅，咁所以佢哋就喺香港嗰度想揾一個合適嘅人去上去試下。咁於是乎我就試咗咯，咁啊上咗去咧，開頭即係其實我哋都係維持咗 喺深圳邊度，南山區啊， 南山區啊，係啊係啊 係，南山區被譽為富人區喎，我想問係咪買支水都貴啲，同埋食個飯都貴啲嘅咧？ 比起其他地方，比起其他地區咧，係應該貴啲嘅，真係、 即係比起其他內地嘅其他城市， 係啊係啊係、即係我甚至乎深圳入面其他嘅區咧，我諗南山區都貴少少嘅，即係嗰啲商場都好靚嘅，真係、即係好似香港嗰啲新嗰啲商場咁樣 嘅，嗰啲歡樂海岸啊嘛，有隻船咁樣好似。 嗱，我首先咧就去到教合唱團嗰個地方咧，係喺南山文體中心嗰度嘅。咁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都幾似香港個文化中心 咯。 因為佢入面有大劇場啦，亦都即係有一啲就畫咗出嚟去租俾啲藝術機構啊咁嘅。咁我其實咧就最後咧就同佢係一個試驗性質。咁所以當時咧就係佢哋嗰個公司咧就搞一個小朋友嘅音樂劇啊。 哦， 咁佢就本身咧其實嗰個係一個話劇嚟嘅。咁但係咧， 但就變咗 musical， 因為有你嘅元素。 係啦，佢就想同我試下呢個合作，即係大家又有得。短短地同一班小朋友试下，咁啲小朋友最后又可以上台表演啊，咁咁就由揀小朋友开始啦。咁我真係逐个小朋友听咁样去揀，咁我於是乎呢都掌握到其实内地嘅小朋友呢係平时会听咩歌啦，佢哋不过其实即係都好阔㗎，因为有人揀广东话嘅歌啦，即係我哋香港嘅流行歌啦，亦、都有啲人唱英文歌啊，咁、普通话歌当然都有啦。咁係啦，我一路即系同啲小朋友嗰个相处，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即系接近嘅。 音乐教育方面有冇啲难度，定还是唔系？佢哋都好容易理顺得到咧。 音乐教育咧，我谂香港都始终系暂时有个优势嘅。咁呢个亦都系点解当初佢哋希望系揾一个香港人上去试下啦，同佢哋合作啦。我会睇到即系佢哋国内嗰套嘅音乐教育咧，系比较严谨啦，比较硬性一啲嘅、即系我纪律行先， 系 大家我哋肯付出，肯俾心机咧就有收获。 即系要狂练，意思系 系啊，其实都系啊。咁但系即系香港咧，譬如我自己嗰套咧，我就中意。 同啲小朋友係有好多一齊玩嘅時候嘅、嗯，我需要佢哋享受個音樂嗰個過程。 係 因為我覺得佢玩得好開心，就唔等於佢學唔到嘢嘛。 係， 其實有啲研究係話小朋友最學到嘢就係佢哋開心玩嘅時候咯。 冇錯，冇錯。 咁所以當佢哋見到我嗰個教學嘅方法咧，我諗佢哋又幾中意嘅。咁同埋家長亦都覺得啊，好新、哦，即係出翻嚟啲小朋友係話唔想走咁、哦。咁我諗呢個係即係其實香港嘅音樂老師係真係可以有一個空間 係 發展嘅。 係不過首先你要懂國語先啦，即係普通話流利先啦。如果唔係，我估喺個語言上溝通係比較難表達。 我咧就當時好有趣嘅，我開始 你有翻譯嘅係咪？因為你有跟班， 又唔 係跟班添，你有助手係啊，你有助手。 我有努力咁樣試下用啲普通話咁，但係結果大家就話你不如都係講翻廣東話。 咁啊，柳 Sir， 你要喺呢方面深而更深進修。所以音樂嘅造詣你好叻，但係咧，可能普通話就要進步一下咁樣，係咪意思 其實最後我用咗好多英文啊。 哦， 佢哋又好想聽多啲英文，因為我自己在美國讀書啦，所以我又都好容易用英文教學嘅。咁、最後其實佢哋好似覺得呢個係一個賣點添。 哦， okay， 即係佢哋對外宣傳嘅時候都有話，就係啲堂咧係用英文教嘅，可以一路學音樂又學埋英文啊！ 咁呢個可能即係課一啲教育工作者可以參考一下啦。嗱 ，Kevin， 我知道你嚟緊咧都會有啲活動啦，咁樣、即係有啲大 event 咯，有啲大活動喎，嚟緊有咩搞作先？ 其實嚟緊一月咧，2023年1月2月咧，就係、我哋第六次搞香港校際合唱節啦。咁呢個活動咧，由2018年開始嘅。咁我自己當時開始咧，其實都係留意到香港嗰個小朋友，即係我哋成日都合唱咧，一講就講比賽。 係。 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唔係對對合唱團都應該去參加比賽噶嘛，因為你比賽得，你梗係覺得自己有贏嘅機會，你先去比賽噶啦。 係 㗎。所以一啲起步階段合唱團其實往往就冇乜選擇嘅，咁、所以我嗰陣時就開始咗呢個活動。咁呢個活動我即係當時去搞就係因為我覺得俾到多啲機會啦，唔同 level 嘅合唱團都有成長啦。咁第二就係我好想咧透過活動咧去俾一啲價值觀嘅教育小朋友，因為我覺得音樂裏邊咧，即係除咗即係音樂你個造詣係點之外咧，其實係後面有一種嘅態度嘅， 係。 特別喺合唱團，個態度係你可唔可以去願意聽人哋想表達嘅嘢啦？你係要同人哋合作去做好一件事啦。你放低自己啦，可能要去聽下指揮想講啲咩啦。跟住再高深啲就係可能我哋喺個歌曲入面，我哋想表達啲乜嘢？咁每一隻歌其實後面係一個故仔嚟噶嘛，我哋點樣能夠講故仔俾人聽？咁所以係啊，我哋呢個合唱節今年嚟緊會係第六次搞，我哋亦都係暫時最龐大嘅一年，我哋會有10,000個香港嘅中小學生參加啦。 哇！咁啊，預祝你good show 先啦，成功先啦。咁啊，下集再請咧阿 Kelvin 啊，同我哋多講少少咧喺譬如內地啦，特別喺灣區嗰度啦，那個音樂文化交流可以點樣促進呢？你頭先講嘅呢個香港校際合唱節咁龐大啦，如果我哋得到空前嘅成功，嚟緊會接住灣區咧，會有啲新嘅維度嘅擴展咧，這個都好想喺下集再同你多講少少，好嘛？唔該曬 ，thank you。 當一切漸沉默，歸家卻像臨別在森林，迷途了卻未野心。可笑，曾伴著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离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重温太震撼，愿意等你不要伤。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近日确诊数字已经去到高位，相信疫情会在高位维持一段时间。主要原因包括节日假期同埋本港增加咗同外地人员流通。至于死亡个案有上升，卢颂茂话，当中有四成并非直接由新冠引发嘅死亡，确诊新冠致死率相较旧年同埋2020年为低，但是他提醒长者和未打齐疫苗的人士死亡率仍然高。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一老一幼是高风险人群，目前婴幼儿的接种率只是得 23%， 仍然属于低水平。今年至今已经有12个小朋友因为新冠离世。他又说，社会复常的同时最重要是保护一老一幼，尤其近日有家长开始带小朋友外游，部分国家例如日本新冠继续流行，呼吁家长要小心保护子女和长者。对于本港即将和内地通关，当局会不会调整对内地抵港人士疫苗的接种记录，是疫苗的接种要求？卢颂茂说，通关是众望所归，但是特区政府会检讨疫苗要求，总体原则是考虑不同地方疫情带来的风险，希望做到一致性。又说旅客打齐针会有好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不希望标签因为反修例事件被捕的青年，惩教署已经有工作协助他们重投社会。他认为青年发展蓝图应该包括更多群组的年轻人，非聚焦在特定一群青年。被问及青年发展蓝图的范围是不是过阔，欠缺具体措施，麦美娟话，蓝图只是一个概括，当中提及160项措施，但是未来会一直更新，希望可以达至启发年轻人的作用，设计政策的时候有年轻人的角度，建立青年发展型的社会。至于同青年互动沟通平台软件，麦美娟话，正是同各方沟通，希望出年可以完成设计和推出，设计过程之中会包含年轻人的意见。国家卫健委官员同世界卫生组织举行新冠疫情防控技术交流视像会议，世卫再次敦促中国卫生官员定期分享具体和即时的疫情信息，包括更多的基因测序数据和住院和死亡数据。世卫有关新冠演变的技术顾问小组下星期二将会举行会议，组织已经邀请中国专家提交有关病毒测序的详细数据。国家卫健委较早时宣布，会上双方就当前疫情形势、医疗救治、疫苗接种等技术议题进行交流，并同意继续开展技术交流，助力全球早日结束疫情。南韩军方话，北韩向东部海发射咗三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当地朝早八点开始侦测到北韩喺黄海北道中华县发射导弹，正系分析射程、高度同埋飞行速度等具体数据。共同社引述日本防卫省话，其中两枚导弹飞行大约350公里，高度大约100公里。南韩国防部昨日公布成功试射本土研发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韩联社报道，北韩的试射很可能是对韩方的试射采取反制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元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中期天色大致良好。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何文田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咁就系何文田街咧已经取消咗水管紧急维修，所有封路咧已经开翻晒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都仲系正常；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发现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就系车多少少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六合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零二二，感恩有你。 大家好，我系风骚快活型嘅马小强。要我感恩一个人，其实唔止，系一班人。有咩人？其实当然系包括我自己先啦，仲有就系白皮哥啦、强爷啦、马老师啦等等等等，其实都系我一个人嚟嘅。咁点解会有咁多人呢？都系因为大家支持呢个节目《风骚快活人》，多谢。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二零二三更快乐。 我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出由海清饰演嘅冯小琴同埋童谣饰演嘅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嘅上海市民喺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嘅故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 一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盘点过去一年人气 K-pop， 韩国乐坛焦点。 元祖、新人争夺年度最 hit 之作。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 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二零二二 K-pop 最强到最强。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咯。 嗱，头先咧 ，Kelvin 系讲咗好多佢嗰个合唱节嘅一啲内容啦，或者讲到佢翻到去内地啊教音乐嘅时候咧，即系当然薪酬几好啦，可观啦， 可观噶，我自己觉得可 观啦，同埋要都有好多饮饮食食嘅嘢嘅。咁啊，内地咧咁早一两年就兴嗰啲锅盔啊，其实都系啲面团整咗落去个铜锣。铜烧嗰度，跟住就烧，跟住脆卜卜咁样啦，即系俾你靠嚟食，叫中国薄饼啦，咁样可能可以贴切啲。咁啊，与此同时，其实咧，内地嗰食辣文化咧都继续越推越广。虽然咧，即系疫情咧就窒碍咗个， 但系辣系分好多种辣噶。 系啊，川辣啊、湖南辣啊等等啦，即系数一数啦。我都唔系好熟悉，我都中意食辣嘅。不过调翻转头就系、是、今年我哋回顾翻2022年咧，其实疫情香港严重啦，其实内地有啲时 間都相對嚴重嘅， 係 好多邊爐鋪啊、火鍋鋪啊，其實真係停業，或者食辣嘅地方，咩水煮魚又好啊、酸菜魚又好咧，全部都冇得開。早一兩個月到啦，即係又疫情放緩啲啦。我有啲朋友咧喺內地發嗰啲朋友圈咧，就講話：哇，唔得啊，太耐冇打邊爐啦！朝頭早一餐，中午一餐，晚上再一餐。正所謂一日三邊啊，一日三火鍋、 啊、 ，sorry， 佢係用呢個字啊，一日三火咁樣啊， 不得了！ 哇，好誇張！你得唔得咧？其實一日三個邊爐或者三個火鍋，早午晚餐咁樣。 我認真，我試，當然我試過朝頭早起身打邊爐啦。 喺邊度噶？我想問。 喺屋企啫， 喺屋企，但就唔係， 因為係夜晚，你琴晚食唔曬嘢啊？ 我知有啲牛丸啊，或者有啲、有個烏冬咁啊，即係半邊爐形式啊。其實同你撒面，我估有啲近似，只不過個 gas 爐或者個電爐冇收埋，跟住可能太太就同你講：喂，你好執去。咁啊，執之前我打多一嘢先啊！ 我嗰陣時做仔嗰陣時嚟噶， 咁好開心。做仔嘅時候有爹哋媽咪服侍你係嘛？啊，可能係咁樣啦。不過如果喺內地咧，其實我試過一次喺深圳咧，都係中午打邊爐嘅，食牛肉啦，即係嗰啲一片片嗰啲，又係講到好勁抽嗰啲啦，即係食汕頭定汕尾啊？我唔記得汕尾啊，汕尾食海鮮，汕頭係食牛肉嘅咁樣，跟住就片出嚟咁樣，哇！嗰啲牛肉又好霹靂。啊，好劲啊，咁样啦，咁系几好食嘅。但系晏昼打边炉咧，其实都好热噶。 不过咁，我就多啲经验系晏昼打边炉。 系 啦，点解咧？因为咧，我嗰阵时喺成都工作咗一段时间， 系 啲铺头咧， 系 夜晚系冇办法 book 到嘅。 系 你排唔到嘅， 网红店嚟嘅， 系啊，嗰几百人喺度排队。 哦， 咁所以唯有嘅就系一系就早啲食啦，可能你三四点就会食啦，咁一系就一两点食啦。咁所以咧。我嗰段時間反而就晏晝有喎，不過我分享個經驗啊， 好啊， 我被譽為其實係食得好辣嘅，因為咧係啦，因為我食去到成都啦，都係講緊成都四川咧，咁等重慶等等嘅地方，我食嘅辣咧，可能我落嘅辣嘅份量咧係多過本地人， 係咪啊？咁誇張， 其實係有， 但你第二日使唔使付上沉重嘅代價先？ 當晚都要付上代價， 但你忍唔到啊？可能嗰下叫清清腸胃咁樣係咪？ 當晚都其實會連續幾日嘅喎， 係咩？ 係啊，你連續幾日 拉肚子 都會有一陣火鍋嘅味道咯， 係啊，直跟咗落你嘅 DNA 嗰度嗰段時間係咪？ 係啦，咁但係最重要。其实原来糖是很重要的。 糖啊， 原来糖是可以解辣的。 哦， 所以你可能捞了很多不同的油啊，落了不同的辣椒啊等等，落完之后呢，其实你只要落一根糖落去里面一起捞的时候，其实原来你吃完之后呢，是你不觉得是很辣的。 哦，是咩？我又 其实那根糖呢才是重点。 回大陆试一试，因为其实嚟紧迎来都有好大好大好大机会通关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咁 我好多嘢都想快啲食噶，而家 系咪啊？你如果俾你拣啦，湾区入边通翻关啦，你想去边个城市多少少啊？即系会系啲你未去过城市，定还是系啲熟悉嘅城市？ 会想去嘅地方，可能系想去澳门先啦。 澳门系啊， 系当然我唔系想去做一啲赌博嘅工作啦，我真系想去食。 唔系工作，系赌博，系耍乐嚟嘅。赌博能够做工作咧，得可观可以做到嘅。但系都当地人都做晒噶啦。 以前我哋都有去做表演啊嘛， 做表演系啦，做 performance 都 OK 噶， 冇错， 系啦， 系啊。咁但系我今次咧，真系想去食嘢嘅，即系例如水蟹粥啊，一啲葡国菜啊。 系啊，我近排咧，即系睇到一个频道咧，即系澳门频道嚟嘅。咁佢讲咧，叫做当地嘅一啲澳葡菜啊，咩叫澳葡菜啊？花少少篇幅可以讲下，因为依家即系好大好大好大机会迎你通关咧，大家可以有呢啲构想噶嘛。澳葡菜咧就系葡国菜系葡国菜啦，跟住咧澳门人咧将佢改咗一啲，即系土生土长嘅啲澳门人将佢改咗一啲，又有澳门特色，但系有葡国风味嘅。咁佢有一个叫澳葡肉饼啊，嗰肉饼咧就好似我哋广东蒸肉饼咁，但系咧做到超厚嘅，几厚咧？系咁厚啊，一个砖头咁厚嘅一个肉饼咯。 呢类型嗰啲，我印象中大坑有嘅。 大坑嗰只咧，同佢嗰啲做法唔同，佢唔系净系加猪肉落去噶，佢仲要加好多葡国特色嘅一啲香料啊，或者腌料啊，或者即系咸鱼啊，即系。 葡國鹹魚咁樣，類似呢啲咁嘅嘢咯。咁嗱，好 detail， 人哋個 recipe 係點，我就真係唔知道。但係呢啲嘢，我覺得啊，過去我哋通常過到去澳門就係一係豬扒包，一係水蟹粥，一係我有一間乳豬蟹煲，好喜歡食噶嘛。咁呢一類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就係一係你就食正宗葡國菜，即係葡汁啊，咩葡國乜乜乜啊，咁類似嗰啲嘢啦。跟住咧。你未食過就係澳葡菜咯，要捐窿捐下食噶，因為嗰個美食圖鑑入面咧都有講話，唔係喺 魚珠都真係好吸引喎、 啊。我嗰個好簡單啫，嗰個轉我頭發個地址俾你。 好啊， 不過我都好驚，好似日本嗰啲拉麵鋪啊或者壽司鋪咁樣，你當年食咧，哇排曬長龍嘅喎。呢兩年咧冇計啦 ，pandemic 真係搞唔掂啦，條數跟住真係執咗。我。盼望佢仲在，仲還在，可以大家可以一嘗美食咁樣。 跟住另一個，除咗澳門啦，咁深圳咧有一個蟹煲，係啊， 又係值得分享。 即係都係連鎖嘅，有個叫伴哥嘅地方啦，係啊，全名可能大家好容易就會了解到。 爭一個字啫，我都食過啦，你嗰間係 嗰個好 幾 好 幾好 嗰個。 我覺得油得滯，唔係喂，唔同人唔同食啊，唔同人唔同食啊。 佢有趣嘅，佢要撈飯食嘅，其實 原來係咁。 係啊，你唔好漏咗佢啲飯，因為佢嗰個汁咧擺埋落啲飯度咧，嗰件事先。 可以浑然天成系嘛？你想讲用埋呢啲字眼， 冇错。 好啦，咁啊，引下大家啦。即系如果通翻关之后，大家又可以即系上去湾区入边咧，叫做尝尽咧好多唔同嘅美食啦。 锅里翻呐，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 我取品啊，但求分，天在求分，最简单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趁着蛋。 漫寒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奇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PC， 准备好倒数未啊？迎接新的一年2023年。哎，我2022年呢过得好差，好一般啊。我希望2023年呢过得好啲。是啊，虽然我都唔系有咩信仰或者咩风水嘢，我但愿啫，纯粹 make a wish 啦。呢个 wish 希望都令到所有香港人都可以健健康康、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 冇错，我咧依三年啦，其实叫做好似冇乜突破啦，某程度系，因为都讲紧系大家都困咗喺一个地方里边啦，系咪？咦，咁我就所以咧，我都期望下一年会有多啲嘅变化啦。我记得我以前系差唔多有半年时间都唔喺香港， 系就系要飞嚟飞去啊， 可以飞嚟飞去 走去 做其他嘅嘢啊，咁样。咁都可以，我透過咧，可能去唔同嘅地方咧，都會見識到唔同嘅一啲 飲食文化 啊、生活文化啊等等。咦，我自己覺得，開眼界都係緊要嘅。係啊，咁我期待二三年嘅同埋二四年啦。點解會講到咁遠呢？因為其實而家又讀緊書嘛。 哦，係喎。 係啊，咁所以會唔會可以透過讀完書之後有一啲新嘅變化呢？ 好啊，好啊。 咁所以我自己都期望未來嘅發展。 好啊，好啊。咁啊，希望你咧得償所願先啊。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係啦。咁啊，希望大家。来年的新年愿望火速就可以达成了，可以快速去下一个愿望，因为你达成了你就可以惦念着另一样想做的事啦。 是啊，不过将来的事我留返慢慢一步一步行。咁今晚你有咩諗法先？ 今晚冇啊，纯粹可能在朋友家或者自己家那里过咯。暂时都未諗啊，未諗过 house party 究竟自己家定人哋那里咯。不过都想是同啲比較耐冇見嘅人去聚首一堂嘅嗱，講一句傷感又好點都好啦。其實今年我都好多離別嘅，好多離別有啲朋友真係可能移師咗去第二啲地方去生活啊、工作啊等等啦咁樣。咁希望啊，還在香港嘅我哋都一齊飲杯酒，開開心心食下食下大魚大肉啊，開心下咯。即係我嘅概念係咁嘅，都係充滿一個感恩同埋 blessing 嘅。咁啊，但係你可以打開電視應該睇到還彩榮香港嘅特別版啊，唔知係咪咧？ 係啊，今年我哋就叫做冇煙花啦，即係都係。 但係有啲樓都會放啲花火效果咯。 今年咧就還彩榮香港嘅特別版啦，即係裡面除咗一啲laser 喺度揈嚟揈去啊， 有激光之外， 係啦咁。亦都會有一啲煙花喺個大廈度放嘅， 係啊，但唔係海上放啦。 係啊，我記得以往咧，最期待每一年就係有機會可以坐喺架遊艇度，即係出海去睇煙花嘛。係 啊，係啊。不過依家就因為一啲緣故啦，咁就改變咗。其實改變咗，可能都我哋冇水晶球啊，可能今晚個效果更好睇咧。咁如果更好睇，可能往後又未必會好似以前咁嘅模式噶啦。因為我覺得疫情咧，令到我哋都改變好多。第一啦，我哋戴口罩戴咗幾年啦，我係得兩個地方唔想戴啊。其實可能往後咧，我覺得叫做利己或者排他都好咧，即係戴下口罩都好似感覺上身體健康啲嘅。我自己嘅睇法係 呢一刻同我講個口罩令取消，我都驚。 我会继续戴口罩。 系啊系啊，但系有两个地方我唔得咯。第一就系我喺健身室我唔会戴口罩，我真系做负重运动咧，我真系整住个嘴咧，搞唔掂啊。同埋另一个地方系我头先都谂到，我依家谂到第二个地方系喺边度戴住口罩， 我 谂咩？ 我谂到喺直播室，我想除口罩见到你个样。 好啊好啊， 系 好耐冇见过个样。 系啊，我好少， 我有冇整容系嘛？ 我好少机会可以面对面嘅时候，但我因为我面对面一个人，我好。咁难可以见到佢个样 子，熟悉嘅陌生人系咪有嚟嗰啲咁样？好啦，咁啊，希望即系呢个口罩即系可以除低啦，往后嘅时间，因为代表住咧，我哋战胜咗疫情噶啦。如果真系除低口罩，或者政府可以话啊，口罩令我哋都宽减啦，或者户外口罩令可以，即系我估 step by step 嘅，应该 indoor 同 outdoor 分开两个阶段嘅，我估算啦。虽然我唔系政府官 员，不过又咁讲， 系啊。 我未即系呢三年啦，即系冇感冒过。 哎 ，touch 啦，大佬， 就系 touch 啦，即系某程度就系其实口罩始终都系可以帮助去隔除咗一啲病菌。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冇病冇痛啦。咁啊，下次再同 PC 倾偈咧，已经系2023年啦。咁我祝你咧新年快乐， 祝你身体健康。 好，大家咁啊，好，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拜拜。 牵挂，即使输他。